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59，梁冀十五，高祖武皇帝十五。大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蒋来聘。东魏仪同尔朱文畅与丞相司马仁胄、都督郑仲礼等，谋因正月望夜官打促戏作乱，杀丞相欢，奉文畅为主，士谢皆死。文畅荣之子也，其子敬宗之后，及仲礼子大车皆为欢妾有宠，故其兄弟皆不作。欢上书言：并州军器所聚，动需女工，请至公以处佩墨之口，又纳突遇魂之女以招怀之。丁未，至晋阳宫。二月庚申，东魏主纳突遇魂可汗从妹为荣华。魏丞相太遣酒泉湖安诺盘陀是通于突厥。突厥本西方小国，姓阿史那氏，世居金山之阳，为柔然铁弓，至其酋长土门，是强大，颇亲魏西边。安诺盘陀至，其国人皆喜曰：大国使者至，吾国其将兴矣。三月乙未，东魏丞相欢入朝于夜，百官迎于子墨。欢握崔先手而烙之曰：往日朝廷岂无法官，莫肯举和，终为尽心殉国，不必豪强，遂使元耳肃清，冲锋陷阵，大有其人，当官正色，今始见之。富贵乃终未自取，高欢父子无以相报。赐先良马，先拜马惊走，欢亲拥之，授以佩。东魏主宴于华林园，使欢则朝廷公职者劝之酒，欢降皆贵曰：唯先一人可劝，并请以臣所设赐物千段赐之。高成退谓先曰：我尚未献，何况愚人。然先中怀颇携巧诈。初，魏高阳王宾有庶妹玉仪，不为其家所耻，为孙腾忌，腾又弃之。高成欲诛徒，悦而纳之，遂有书宠，封琅琊公主。成谓崔季书曰：崔先必造直谏，我亦有以待之。即先滋事，成不复假以颜色。居三日，先怀赐坠之于前，成问：何用此为？先悚然曰：未得通公主。成大悦，把先毙，入见之。季书遇人曰：崔先常愤无宁，在大将军前每言叔父可杀，及其自作乃过于无。下五月甲辰，东魏大赦，为王蒙卒。近世以来，文章敬为浮华。魏丞相太欲革其弊。六月丁巳，魏主享太庙，太命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太诰， 宣示群臣，借以正事。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。上遣胶州刺史杨票讨李贲，以陈霸先为司马，命定州刺史萧伯会票于西江。伯之军事但远役，因鬼祟流票，票及诸将问计。霸先曰：“交趾叛患，罪由宗室，遂使混乱数州，捕诸累岁。定州欲偷安墓前，不顾大计，结下奉辞伐罪，当死生已之，岂可斗挠不尽，掌扣举重也？”遂勒兵先发，票以霸先为前锋，至胶州，本率众3万拒之，败于朱渊，又败于苏立江口。本嘉宁城，诸军围之。伯丙之子也，为与柔然投兵可汗谋联兵伐东魏，丞相欢患之，遣邢台郎中杜弼使于柔然，为世子成求婚。投兵曰：“高王自取则可。”欢犹豫未决。娄妃曰：“国家大计，远勿疑也。”世子成欲景亦劝之。欢乃遣镇南将军慕容衍往聘之，号曰如如公主。秋八月，欢亲迎于下馆。公主至，娄妃必正式以处之，欢跪而拜谢。妃曰：“彼将绝之，愿绝勿顾。”投兵使其弟突突家来送女，且报聘，仍戒曰：“待见外孙乃归。”公主性严义，终身不肯华言。欢常病不得往，突突家怨会，欢于即救之。冬十月已未，召有罪者复听入熟。东魏遣中书舍人玉锦来聘，以为东魏丞相欢请示邙山扶求致故，配以民间寡妇。十二月，东魏以侯景为司徒，中书令韩轨为司空，戊子以孙腾录尚书事。魏驻元丘于城南，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，其一以为：“今北边起伏，正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天下户口减落，关外弥甚，郡不堪周之孔总，县不堪郡之剖削，更相呼扰，为是争敛，民不堪命，各物流移，此岂非牧守之过于？东晋户口空虚，皆由使命繁硕，穷忧极远，无不皆至，没有一使所属骚扰，奴困守宰，则拱手听其余劣，结辖长吏，又因之众为贪残，纵有连平，郡有掣肘，如此虽年将父业之兆，屡下捐赋之恩，而民不得反其居也。其二以为：“今天下所以贪残，良由风俗痴迷使之然也。今之宴喜，相敬夸豪，积果如丘陵，列窑如绮绣，露台之产不周一宴之资，而宾主之间采取满腹，未及下堂以同臭腐。有 蓄计之夫无有等制，为利牧民者置资巨益，罢归之日不知数年，率皆尽于宴饮之物，歌谣之具，所费是等丘山，为欢只在俄请，乃更追恨想索取之少，如复复议增其博士，依何备哉？其余银尺铸之繁百，习以成俗，日渐滋甚，欲使人守廉白，安可得也？常以言为禁制，导以节俭，纠奏浮华，遍其耳目。夫失节之阶，以民所自患，正耻不能及群，故勉强而为之。苟以纯素为先，足正雕流之弊矣。其三以为，陛下忧念四海，不但勤劳，至于百思莫不奏事，但斗烧之人既得扶奏为矣，便欲诡境求尽，不论国之大体，心存名数，唯务吹毛求疵，簸箕分离，以深刻为能，以绳竹为物，既虽似于奉公，是更成其微服，犯罪者多，巧必滋甚，长必增坚，实由于此。诚愿择其公平之效，触其禅特之心，则下安上密，无侥幸之患矣。其四以为，今天下无事，而由日不暇己，以省事息费，事省则民养，费息则财聚，应内省执掌各检所部，凡京师治属抵寺及国荣戒备四方屯转抵制，有所移除除之，有所移减减之，兴造有非己者，征求有可还者，皆宜停省，以息费休民，故蓄其财者，所以大用之也；养其民者，所以大益之也。若言小事不足害财，则终年不息矣；以小益不足防民，则终年不止矣。如此，则难可以欲富强而图远大矣。启奏，上大怒，召主书于前，口授敕书以责琛。大旨以为，朕有天下四十余年，公车党言，日官听览，所陈之事与卿不异，每苦孔总，更增昏惑，卿不宜自同踏荣，只取名字宣之行路，言我能上事，很朝廷之不用，何不分别显言，某刺史横暴，某太守贪残，尚书兰台某人奸猾，使者余烈秉和姓名，取予者谁，名言其事，得以诛处，更则财粮。有市民饮食过疵，若加严禁，密房驱污，云何可知？倘家家搜检，恐亦增苛扰。若指朝廷，我无此事。昔之生劳，久不宰杀，朝中会同，采书而已。若复检此，必有蟋蟀之机。若以为功德事者，皆是园中之物，便一瓜为数十种，置一菜为数十味，以变故多，何损于事？我自非公宴，不食国家之食， 多立年所，乃至工人亦不识国家之实，凡所营造不关财官及以国将，皆自故借以成其事，永切不同，贪廉各用，亦非朝廷为之复议，轻以朝廷为备，乃自甘之，当思制备所以。青云以导之以节俭，镇绝房事三十余年，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，雕饰之物不入于宫，受生不饮酒，不好音声，所以朝中趋宴未尝奏乐，此群贤之所见也。朕三更出治事，随事多少，事少午前得静，事多日仄方时，日长一时，若昼若夜，喜腰腹过于十围，今之寿靴才二尺余，旧代犹存，非为妄说，为谁为之？旧物故也。清又曰，百思莫不奏事，鬼竟求尽，仅不使外人成事，谁失其任？专委之人云何可得？古人云，专听声奸，独任成乱，二世之为赵高，元后之父王莽，呼噜为马，又可法于。青云吹毛求疵，复是何人？簸箕分离，复是何事？治蜀抵四等，何者宜除？何者宜减？何处兴造非急？何处征求可缓？各出其事，俱以奏闻。富国强兵之术，息民省役之宜，并宜俱列。若不俱列，则是欺罔朝廷。以文重奏，当复省览，复之上书，颁下海内，述维新之美，复见今日。臣但谢过而已，不敢复言。上为人孝慈恭俭，博学能文，阴阳卜筮，计设声律，草隶围棋，无不精妙。勤于政务，冬月四更静，即起世事，执笔触函，手为村列，自天监中用世事法，常斋断鱼肉，日止一时，为菜羹立饭而已。或欲事繁，日宜中则漱口已过，身亦不衣，木棉造帐，一官三载，一亲二年，后宫贵妃以下，衣不曳地，性不饮酒，非宗庙祭祀、大享宴及诸法事，未尝作乐，虽居暗室，横礼衣冠，小坐圣署，未尝迁坦，对内庶小臣如遇大宾，然忧假世人太过，目守多近于百姓，使者干扰郡县，又好亲任小人，颇伤科察，多造塔庙，公私废损，江南久安，风俗奢靡，故嗔起极之，上误其处时，故怒。陈光曰，梁高祖之不忠也，宜哉！夫人君听纳之失，在于从错；人臣献替之病，在于繁碎。是以明主守要道，以御万机之本；忠臣臣大体，以革君心之非。故身不劳而收公园，言制约而为义大也。 官服贺琛之见未至于切直，而高祖已赫然震怒，护其所短，今其所长，皆贪暴之主名，问劳费之条目，困以难对之状，则以必穷之词，自以书肆之简为圣德，日仄之勤为至智，君道已备，无复可加，群臣真归，举不足听。如此则自于切直之言过于琛者，谁敢进哉？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，大谋颠错而不知，名辱身危，富邦绝嗣，为千古所悯笑，岂不哀哉？上敦上文雅，书简刑法，自公卿大臣，咸不以居欲为意，兼立招权弄法，祸戮成事，枉滥者多。大帅二岁行以上，岁至五千人。徒居作者具五任，其无任者着生谢，若疾病全解之，事后囚徒或有忧惧。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，上年老厌于万机，有专精佛戒，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易，或谋反逆，是觉亦弃而诱之。由是王侯亦横，或白昼杀人于都街，或木叶公行飘劫，有罪亡命者逆于王家，有司不敢搜捕，上深知其弊，逆于慈爱不能进也。为东阳王荣为瓜州刺史，与其婿邓彦偕行。荣族瓜州守望表荣子康为刺史，彦杀康而夺其位，位不能讨，因以彦为刺史，屡征不至，有南通突遇魂。丞相太以道远难于动众，欲以计取之，以己是黄门侍郎申辉为河西大使，密令屠彦。辉以五十骑行，既至止于宾馆。彦见辉单使，不以为疑，辉遣人为劝彦归朝，彦不从。辉又使赞成其留迹，彦信之，遂来至馆。辉先与周主簿、敦煌、灵狐整等密谋，执彦于座，责而复之，因宣召未遇利民，且云大军蓄滞，城中无敢动者，遂送宴于长安。太以辉为都官尚书。中大同元年春正月癸丑，杨票等客嘉宁城，李奔本新昌辽中，诸军遁于江口。二月，魏以益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，前刺史宇文仲和聚州不受待，瓜州民张宝杀刺史程庆以应之，晋昌民吕兴杀太守郭汜以郡应保。丞相太遣太子太保独孤信、开府仪同三司仪丰与史宁讨之。三月乙巳，大赦。庚戌，上幸同泰寺，遂停四省，讲三会经。下四月丙戌，讲解大赦改元。 是夜，同太寺浮屠灾，上曰：“此魔也，以广为法事。”群臣皆称善，乃下诏曰：“道高魔圣，行善障生，当穷资土木，倍增往日。”遂起十二层浮屠，将城指侯景乱而止。为使宁小玉凉州利民，率皆归附，独宇文仲和据城不下。五月，独孤信使诸将夜攻其东北，自率壮士袭其西南，驰名克之，遂擒仲和。初，张宝欲杀州主簿灵狐整，以其人望，恐失众心，虽外相敬，内甚忌之。整阳为亲父，因使人说宝曰：“今东军渐逼凉州，彼势孤危，恐不能敌，宜即分精锐以救之。然成败在于将领，灵狐延宝兼资文武，使将兵以往，灭不计矣。”宝从之。整行及玉门，找豪杰数宝罪状，持环袭之。先克晋昌，斩吕兴，进击瓜州。州人素信服整，解弃宝来降，宝奔突遇魂。众议推整为刺史，整曰：“吾属以张宝逆乱，恐河州之人俱陷不义，故相与讨诛之。今复见推，使效有也。”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张道义行州事，俱以状文。丞相太以申辉为瓜州刺史，赵整为寿昌太守，封湘武南。整率宗族乡里三千余人入朝，从太征讨，累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六月庚子，东魏以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、大行台。秋七月壬寅，东魏前散骑常侍袁阔来聘。甲子，诏犯罪非大逆，父母祖父母不作。先是，江东为健康及三吴、京、颍、江乡粮役用钱，其余州郡杂以古帛，交广专以金银为货，赏自铸五铢及女钱，二品并行，进铸古钱，普通中更铸铁钱，由是民私铸者多，物价腾涌，交易者至以车载钱，不复计数。又自破陵以东，八十为百，名曰东钱。江营以上，七十为百，名曰西钱。健康以九十为百，名曰长钱。丙寅，诏曰：“朝四暮三，众居皆喜，明时未亏而喜怒为用，请闻外间多用九墨钱，墨简则物贵，墨足则物贱，非物有贵贱，乃心有颠倒。至于远方，日更滋甚，徒乱王志，无益民财，自今可通用足墨钱。”令书行后百日为期，若犹有犯， 男子折运，女子制作，并同三年。诏下而人不从，钱末亦少，至于纪年，遂以35为百云。上年高，诸子心不相下。少陵王伦为丹阳尹，湘东王毅在江州，武陵王纪在益州，皆权谋人主。太子刚恶之，常选精兵以卫东宫。八月，以伦为南徐州刺史。东魏丞相欢如夜，高澄遣洛阳石经52碑于邺。魏徙兵州刺史王思政为荆州刺史，使之举诸将可代阵御弊者。思政举晋州刺史韦孝宽，丞相太从之。东魏丞相欢西举山东之众，将伐魏。癸巳，自夜会兵于晋阳，九月至玉璧为之，以挑西施，西施不出。李奔复率众20000自辽中出，屯点彻湖，大造船舰，冲塞湖中，众军惮之，顿湖口不敢进。陈霸先谓诸将曰：“我师已老，将士疲劳，且孤军无援，入人心腹，若一战不捷，岂望生全？仅借其旅奔，人情未固，宜辽乌合，亦为摧殄，正当共出百死，决力取之，无故停留，时势去矣。”诸将皆默然默应。是夜，江水暴起7丈，注湖中。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进，众军鼓噪俱前，奔众大溃，窜入曲辽洞中。冬10月已亥，以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察为雍州刺史，上舍察兄弟而立太子纲，内常愧之，宠亚诸子，以会稽人物殷富，故用察兄弟迭为东扬州以慰其心。察兄弟亦内怀不平，察以上衰老，朝多比政，遂蓄聚货财，折节下士，招募勇敢，左右至数千人，以襄阳行胜之地粮业所积，欲乱可以图大功，乃克己为政，抚循市民，硕施恩惠，严纳规谏，所不称制。东魏丞相欢攻玉璧，昼夜不息，为韦孝宽随机拒之。城中无水，急于焚，欢使移焚，一息而毙。欢于城南起土山，欲城之以入，城上先有2楼，孝宽覆木皆之，令长高于土山以御之。欢使告之曰：“虽尔覆楼至天，我当穿地取尔。”乃凿地为石道，又用术士李业兴孤虚法，聚攻其北，北天险也。孝宽掘长堑，邀其地道，选战士屯堑上，每穿至堑，战士则擒杀之。又于堑外积柴筑火，敌有在地道内者，色柴投火，以皮败吹之， 一股皆焦烂。敌以公车撞城，车之所及，莫不摧毁，无能御者。孝宽逢不为慢，随其所向张之，不计悬空，车不能坏。敌又复松麻于干，灌油加火以烧布，并欲焚楼。孝宽作长钩，立其刃，火干将至，以钩摇割之，松麻俱落。敌又于城四面穿地为20道，其中施梁柱，纵火烧之，柱折城崩。孝宽于崩处数木栅以撼之，敌不得入。城外尽攻击之术，而城中守御有余。孝宽又夺据其土山，缓吴如之河，乃使仓曹参军足挺说之曰：“君独守孤城，而西方无救，恐终不能全，何不降也？”孝宽报曰：“我城池严固，兵矢有余，攻者自劳，守者长役，岂有寻硕之间，以需救援？事忧耳重，有不反之危。”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。挺复谓城中人曰：“围城主受彼荣禄，或复可耳。自外军民何事相随入汤火中？”乃设木阁于城中云：“能斩城主降者，拜太尉，封开国郡公，赏帛万匹。”孝宽手提书背，反射城外云：“能斩高欢者，准此。”挺迎之子也。东魏苦攻凡50日，士卒战及病死者共7万人，共为一种。缓智力皆困，因而发疾。有星坠欢营中，士卒惊惧。11月庚子，解围去。先是，欢别使侯景将兵驱其子岭，为建州刺史杨表镇车厢，恐其寇少郡，率计御之。景闻表至，着目断路60余里，犹惊而不安，遂还河阳。庚戌，欢使段韶从太原公羊镇业、辛亥，整世子城会晋阳。魏以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建中公。时人以王思政为知人。11月己卯，欢以吴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，东魏主许之。欢之自欲必归也。军中讹言韦孝宽以定弓弩射杀丞相，魏人闻之，因下令曰：“劲弩一发，凶身自陨。”欢闻之，免坐见朱贵，使胡律金作敕勒歌，欢自贺之，哀感流涕。为大行台杜之尚书司农卿苏绰姓中简，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，纪纲数正，丞相太推心任之，人莫能见。或出游，常欲属空职以受绰，有需处分，随事施行，即还起之而已。绰常谓：“为国之道，当爱人如慈父， 训人如言师。每与公卿论议，自昼答夜，事无巨细。若指诸长，积劳成疾而卒，太深痛惜之。谓公卿曰：“苏尚书平生连让，吾欲全其素质，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。如后加赠事，又怪素昔相知之心，何为而可？”尚书令使麻遥越赐进曰：“简曰所以张其美也。”太从之。归葬武功，再以步车一乘。太与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。太于车后列酒言曰：“尚书平生为事，妻子兄弟所不知者，吾皆知之。唯尔之无心，吾之尔志，方与共定天下，俱舍无去，奈何？”因举声痛哭，不觉枝落于手。东魏司徒、河南大将军、大行台侯景，右足偏短，弓马非其长，而多谋算。诸将高敖曹、彭乐等皆勇冠一时，景常轻之曰：“此属皆如使突，是何所至？”景常言于丞相欢，愿得兵三万，横行天下，要须即将复取萧衍老公，以为太平自主。欢使将兵十万，专至河南，仗刃若几只半体。景肃清高城，常谓司马子如曰：“高王在，吾不敢有意；王末，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。”子如掩其口，即欢即堵，乘诈为欢书以召景。先是，景与欢约曰：“今卧兵在远，人亦为诈，所赐书皆请加微典。”欢从之。景得书五典，辞不至。又闻欢即堵，用其行台郎颍川王伟计，遂拥兵自固。欢谓成曰：“我虽病，汝面更有余忧，何也？”成未及对，欢曰：“岂非有侯景叛也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欢曰：“景专治河南14年矣，常有飞扬跋扈之志，故我能蓄养，非汝所能驾驭也。今四方未定，勿惧发哀。库迪干鲜卑老公，胡律金敕勒老公，并性求职，终不负汝。可诛魂道元、刘丰生，远来投我，必无一心。潘向乐本作道人，心何厚？汝兄弟当得其利。韩鬼少壮，宜宽戒之。”彭乐心腹难得，宜防护之。堪敌侯景者，唯有慕容少宗，我故不贵之，留以慰汝。又曰：“段孝先忠亮仁厚，智勇兼备，亲戚之中唯有此子，军旅大事宜共筹之。”又曰：“邙山之战，吾不用陈元康之言，刘焕未汝，死不瞑目。” 向乐，广宁人也。